空房。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田阳。1月中旬的时候，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有近50万种2017年以来的新书和精品图书和读者们集中见面，其中还包含了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大众喜爱的50本好书、中国好书榜等获奖作品。可以说读书人和出版人都在这里遇见了好书，遇见了惊喜。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图书，我们今天想要专门拿出来聊一聊的是儿童图书，而且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种类，就是绘本。如果您已经身为父母，相信一定对这类图书不陌生。那如果您还没有孩子，没有看过绘本，我也想告诉您，这绘本图书啊，真的很有意思。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最近几年来，童书的出版一直是出版业的一个亮点，而绘本又是儿童图书中非常受欢迎的一类。国图少儿馆的馆长王志庚就介绍说，目前国内市面上读者可以购买到的绘本有2500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引进的国外绘本经典，大约有5000多种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原创绘本。王馆长也把2015年称为是中国原创绘本的元年，而2016年到2017年也是中国从业者特别用心去发力原创绘本的两年。现在中国的小朋友们可以用母语和世界各国的小朋友一起阅读优秀的绘本作品，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那咱们就来聊聊绘本作者们的创作经历和故事。第一位出场的绘本作者就是很多孩子都很熟悉和喜爱的花婆婆。花婆婆是一部经典绘本中一位播撒花种子的女士，同时也是大家对这本书的译者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方素珍的称呼。而伴随着这个亲切的称呼，是她原创翻译的200多本绘本，以及她在华文地区推广的儿童绘本阅读教育。1990年代大量欧美绘本涌入台湾，方素珍开始做起了绘本翻译，5年后干脆辞职专门做绘本。这种新兴的图书不同于传统的连环画，它的图文紧密结合，统一于一个动人的故事。而花婆婆会先写好一个故事，然后去找适合的画家合作完成。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大陆的市面上也开始出现绘本，方素珍便带着台湾华文绘本创作和阅读的经验，12年里跑了大陆94个城市，通过阅读讲座、动手制作绘本等活动，在孩子们心中撒下了阅读的种子。孩子们很喜欢花婆婆的故事，也记住了故事里蕴含的生命教育，而生命教育正是方素珍努力推动的一个方向。他说，现在很多孩子都很早熟，可是不懂得爱惜生命，早早就开始悲催沮丧。而身为2个孩子的母亲，她也常被儿子问到生死之事。妈妈， 我们从哪里来？妈妈，你要一直陪着我，将来我老了，你死了怎么办？ 他认为应该通过绘本给孩子一种确定的安全感。方素珍曾经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的那段时间几近抑郁，发现就算懂得那么多心理学的理论，创作了那么多温暖人心的绘本，等自己碰到问题的时候也一样会痛苦流泪。而他的小儿子看见跑来安慰， 不要哭了，你的妈妈不会不见，和他的妈妈去天上喝下午茶了。 他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夕阳西下，儿子说， 妈妈你看，外婆在那边煎蛋，月亮渐渐升上来， 他说是外婆在那边开灯。而这段话后来也被他写进了绘本《外婆住在香水村》。有人说了，要想当一名绘本作者，是不是必须得成为父母，有了育儿的经验才能做好呢？那倒不是，咱们还是拿花婆婆方素珍来举例，她写过很多部优秀的童诗集，而这些创作其实都是在她婚前写的，里面藏着她个人的童年记忆和观察。比如《明天要远足》这一篇，写的是春游的前一晚，他发现小学生每次写春游游记的时候，几乎都是在写前一晚的焦虑心情，可是这样写自然会得到老师的评语，离题了。那长大后的方素珍就把题目给改了，明天才要去远足，写的是前一晚的心情，这样不就切题了吗？结果这首切题的诗也被教育部收录在人教版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中。翻过来翻过去，哎，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孩子在春游之前几乎一整晚都在守护着第二天要带去吃的零食啊。您看，孩子们喜欢的绘本其实就是那么的简单单纯，但是越是简单的故事越是蕴含着有价值的东西。王志庚馆长也鼓励家长让孩子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绘本，不要因为以成人的眼光看这本绘本可能没有审美性或者教育性就将其排斥在外，没有必要把大人的喜好强加给孩子，孩子需要各种各样的绘本作品。 燕儿飞过柳树梢，相思总是催人老，花儿含羞在偷笑，心事不说有谁会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绘本，这算是一种比较新兴而又非常独特的儿童文学类型。它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图画读物、图画故事，也不同于大家熟悉的连环画、小人书。在绘本中，图画是主体，本身就具有讲述故事的功能，本身就承担着叙事抒情、表情达意的任务。而一般故事书中的插图只是使故事更形象直观的一种辅助手段。绘本这种图书形式是源于欧洲，在英文中通常叫做 picture book， 也就是图画书。绘本的萌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在那之前，人类一直把儿童视为小大人，是成人的准备期，对儿童的要求非常严格苛刻，社会对儿童也缺乏应有的尊重和怜悯。20世纪60年代，一位法国人阿里耶斯就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叫《儿童的世纪》，引起了令人吃惊的反响。他在书里就说，最早在16世纪之前根本就没有童年这回事儿，有小孩这是当然的，但在生活内容方面，他们跟大人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儿童混入成人之中，穿着和大人相仿的衣服，和大人一起劳动、竞争、社交、玩耍。 那个时候，孩子在三岁后就被安排从事各种工作了。很多孩子五岁开始从事烟囱清扫工，到十一二岁就变成了驼背，生了重病。那些只有六岁的孩子就被送到矿里干活，由于常年见不到阳光，很多人由于缺少维生素 D 而发育不良，体质衰弱，儿童的悲惨可见一斑。而文艺复兴之后，随着人文主义的崛起，新的儿童观也出现了。这种新的儿童观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儿童是人生的特殊发展时期，儿童有不同于成人的需要和精神生活，儿童是人，不是小大人，也不是成人的准备期，应当尊重儿童，尊重儿童期的独立生活价值等等。伴随着新观念的树立，世界上第一本带有插图的儿童书《世界图解》在德国出版，时间是1658年。书中共有150篇短文，附以插图，内容包括了自然、人类活动、社会生活和语言文字等方面。这虽然只是一本非常初级的儿童插图书，但是仍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可以说是现代绘本诞生的萌芽了。从带插图的儿童书向现代绘本推进，19世纪彩色印刷技术的发明功不可没。当时伦敦的一位出版家、艺术家爱德华·艾文斯大力发展彩色印刷技术，达到了艺术的标准，并且造就了三位现代图画书的先驱，他们分别是沃尔特·克雷恩、伦道夫·凯迪克和凯特·格林纳威。后面这两位的名字现在就分别命名了两个世界级的绘本大奖，美国的凯迪克奖和英国的格林纳威奖。而就在伦道夫·凯迪克去世的七年之后，英国伦敦的波特女士在和自己的家庭教师安妮的通信中开始创作彼得兔的故事，并且于1902年正式出版，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本绘本终于诞生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我们说到了绘本界的几个重要奖项，其中美国的凯迪克奖有着绘本界奥斯卡的美誉。有小朋友的家庭如果注意一下自己家的书架，很可能就有几本书上面印着骑马的约翰图样，这就是凯迪克奖获奖作品的标志。美国的凯迪克大奖始于1938年，我们也说了，它是为了纪念19世纪英国的绘本画家伦道夫·凯迪克而设立的。在各种奖项中，这个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获得一致推崇，主要在于它的评选标准，着重作品的艺术价值、特殊创意，尤其是每一本得奖作品都必须有寓教于乐的功能，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开发另一个思考的空间。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就来分享几部凯迪克金奖作品的故事，让咱们这些大人也来品一品儿童图书的魅力。比如1963年凯迪克金奖的作品叫《下雪天》，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男孩彼得一早醒来，发现昨夜下了雪，兴奋地跑到雪地里玩各种游戏。他堆了一个雪人和一个天使，回家前还把在院子里捏的雪球放进了口袋里，想留到明天再玩。回家后，彼得泡在浴缸里，还忍不住一再回味，于是睡前去翻口袋，找寻带回来的雪。口袋却是空的，小雪球不见了，让他很失望。上床后，彼得又梦到太阳融化了所有的雪，但他一觉醒来，窗外却正在下着雪。 故事确实很简单，但是却传神地展现出了儿童的天真、好奇、幽默和创意。2000年的金奖作品叫《约瑟夫有件旧外套》，外套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变成精彩可爱的小东西。这本书取材于一首犹太歌曲中的故事。约瑟夫在他的外套破旧之后，用旧外套做成了一件夹克。当这件旧夹克缝缝补补多次的时候，他又把它改成了背心。背心不能再穿之后，他又把它做成了一条腰带。直到这件外套再也没有可改的余地了，但聪明的约瑟夫总有办法。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随着衣服上的补洞越来越多，书页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只要你翻动一页，就自然地意识到约瑟夫的外套又破了一个洞。而透过这些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有趣的细节交织成了这本令人惊奇的作品。2002年的金奖作品是三只小猪。三只小猪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这本绘本的作者大卫·威斯纳却完全颠覆了经典故事原本的路线。他笔下的三只小猪同样是小猪三兄弟，同样在盖自己的小房子，大灰狼还是来敲门了。但是这一次呢，大灰狼不是从烟囱掉进滚烫的锅里，而是把三只小猪吹出了故事之外。故事外的世界是安全的吗？三只小猪怎样躲过可恶的大灰狼呢？翻完这本绘本，您会发现故事原来还可以这样讲，大人们一般可想不到。2006年的金奖得主是神奇的窗子，小女孩去探望爷爷奶奶，迎接她的是那扇神奇的窗子。这是一部关于祖孙之间深厚情感的图画书。故事中的女孩每次去探望爷爷奶奶时，会先在屋外窗旁做做鬼脸，引起爷爷奶奶的注意。跟爷爷奶奶玩耍的时候，又会在厨房里观看窗外发生的事情。最后，女孩要回家向爷爷奶奶道别时，又会停在屋外窗前，依依不舍地道别。正是这样一扇神奇的窗子，让女孩从和爷爷奶奶的生活中收获了幸福感，也引发了小女孩对于未来的憧憬。小女孩说，等到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也要有这么一扇你好再见窗。这样的故事一定可以让看书的孩子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和爱意。当然咱们也说了，绘本的主体呢是图画，所以光用语言去讲述这些故事实在是削减了他们原本的魅力。所以我真的建议朋友们，不管您有没有孩子，都可以尝试去接触一下绘本这种图书形式，也是返璞归真，去感受一下珍贵美好的童心童趣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绘本。现如今呢，中国的原创绘本已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不断涌现，也打破了以往外版书垄断童书市场的格局。不过在咱们中国呢，一说到这个图画书，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曾经风靡一时、深受大众欢迎的连环画，我们也叫小人书。这个连环画可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了，在宋朝印刷术普及之后就逐渐成型。新中国成立之后，连环画的发行量很大，也起到了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是我国连环画艺术的爆发期，西游记就是最早被描绘的题材之一。那个时候的老艺术家功底深厚，构图和笔道深具图画风韵，也让当时的小人书成了传统文化无可复制的经典之作。 比如由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连环画，是上世纪仅有的一版完整的《西游记》连环画。绘画队伍聚集了当时有名的连环画家钱孝呆、郑家盛、胡若佛、池振亚等等大师级的人物，这部作品也是很多人记忆中的精品了。1978年后，连环画迎来了第二个繁荣发展期。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开设了连环画专业，连续招生十年。1990年撤销。1985年还成立了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到现在仍然是我国唯一的连环画专业出版社。不过1985年之后，随着影视媒体的飞速发展，小人书已经不是大家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了。连环画市场不断被影视作品所抢占，鼎盛时期终于宣告结束。小开本的连环画不再出版了，仅有一些著名版本的作品会重新出版，满足人们的收藏需求。不过作为收藏界后起之秀的连环画收藏，却正以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收藏品市场上十分抢手的热门，近年来也有越来越热之势。比如一套40年前卖9.4元，由上海美术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山乡巨变》四册连环画，早前在武汉的拍卖会上拍到了4900元，升值5000多倍。话又说回来了，连环画的收藏热也越发显出了连环画的出版冷、市场淡。哪一种艺术成为了收藏，也就表明这种艺术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历史了。哎，我倒是有个想法了，既然这个连环画的市场不在，而儿童绘本现在又有着巨大的需求量，那咱们不妨去延续以前的传统，拾起过去的绘画技艺，再加上一些新的创作思路、新的指导，这不就能为孩子们多创作一些优秀的绘本作品了吗？好了，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关于绘本，关于连环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还是来听一首歌，既然今天说了这么多跟孩子有关的话题哈，咱们来听一首童年。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池塘边一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草丛边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胆，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知道概念的书都没有念。